破解你的生命密码，改变你人生的命运。命运其实是由一种磁场形成的，这种磁场由于有阴阳五行的属性，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一种叫八字的术语系统，将它归类。八字是根据一个人的出世年月日时，各分阴阳八个组合所排成的，所以八字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生命密码。你其实可以将一生的命运当作是你身体的灵魂，来到这个所谓的人生大学，要专科学习的功课和课程表。你的一生是会跟着这个课程表的安排，逐件逐件事，一步一步地考验你的。这个八字组合的磁场，除了受自己累世的功德和业障所影响，亦受紧你现世父母的功德业障所影响。所以就算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世的人，命运是绝对不会一模一样的。就好像有些人在感情路上碰亲都是负心人，还有一种人呢，做亲嘢起上来头头碰着黑，无烦捞得掂的。甚至乎有些人呢，一生都离不开痛苦两个字。其实这些只不过是表示你人生的功课还未做完咁解。只要你一日未完成它，这些不幸的事情就会不断地重复上演。如果你一世都未做完，下一世又会继续回来找你，一直到你将人生应该做完的功课做到圆满为止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很多宗教里面讲的轮回。当你发觉你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，恭喜你，这个就表示你人生某方面的功课已经被你圆圆满满地完成了。但是这件事做起上来其实一点都不易的，因为可以真正地改变命运的方法其实只得一种，就是用自然的法则去修正你所有不自然的行为。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宗教就称之为妄念，妄想的妄，念头的念，哲学家就叫做执着。人只要顺应自然法则，你的磁场才可以与天地间最自然的真理相呼应。只有这样做，你才可以真正的运用天地之理，扭转乾坤，改变命运。只有这样做，你才可以真正的趋吉避凶，幸福自在。